占于多数。 对对对，嗯，你叫平戏女同志唱老一戏，就差一些。 不行啊。 不行。 不见得吧。 怎么？ 人家照样演。 不像话。 那有什么不可以啊？ 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袋。 行吗？ 穿个大绿袍。 可以啊。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照样 啊。一出门就扭。 哎，看惯了一样。 那多顺呢。 您不信就愣来一回试试。 咱们愣来一回。 哎， 咱们来老爷那个词儿， 平戏的味儿， 您听好听吗？ 您就试试。 马童玉爷带路。哇，这老爷怎么了？这是 你管他那干嘛啊？ 您再听词儿。 您就唱。 叫马童你玉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官场。 您这是老爷？ 这是舅吗？你怎么胡出主意？ 倒是差点儿。 咱别管什么剧种吧，这个女同志演老一戏就差一些。 是啊。 男同志演就显得这么威武好看。哦、 对。 这叫南昆。 嗯，北艺。 就是刚才说艺叫高腔。 嗯。东柳。 柳子腔。 西方呢？ 山西的梆子。 山西梆子。 梆子是山西的发源地。 哦。 不单山西有梆子。这个梆子的种类也很多。 都有什么梆子？ 有山东梆子。 是。 山西梆子。 嗯。 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咬音杂子的梆子。啰嗦梆子。有山前梆子。山后梆子。山左梆子。山右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 我这还有腮梆子。没事儿，这凑梆子。 喝一块凑个热闹。 您甭凑他。 听过山西梆子吗？ 没有。 这个山西梆子好听。 哦。 它有它的一定优点。 山西梆子是什么优点？ 它完全走鼻音。 也就是打鼻子里往外醒。 哎，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还酸呢。 您听过吗？ 没听过。 我给您学两句。 山西梆子。 怎么样？ 哪出戏啊？ 绕口令。 哦，十八扯。 您听一下。 嗯。 下来摸子， 这什么词儿？ 就是闲来没事。 哦哦，您接着唱。 下来摸子，带鸡油啊，在大街看见了这两锅溜溜啊，大溜溜赶着一群牛，二溜溜煎蛋着两楼下哟啊。大溜溜赶牛，牛听了横到了二溜溜两楼下哟啊，二溜溜这里破鼓啊，将他妈芝麻的大溜溜啊，满街喊羞啊，大溜溜守着皮鞭将他打，芝麻的大溜溜这头破血流啊，二溜溜工厂宁愿死。遇见雷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拍拍刘半途啊，一到那大地上捉那大牛啊，牛啊大溜溜拿刀大砍空啊，只打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匹铜啊，头破血流啊，那样啊那样啊，难呀、怎么样？ 哎，您唱完了。 唱完了。 这太万幸了，再有五句，我这一口牙都得掉。 够酸的吧？ 那太酸了。 怎么那么酸呢？ 我吃盐吃多了。

进了后，再不说你指甲有房呀和呀。您也听他那个调子多优美，呀和呀， 就是好听， 呀和呀。呀和， 您来两碗打卤面吧。这么会儿竟是呀和了， 我多的吃呀和了 您这干嘛了？呀和了， 胡出主意。 好就学一句得了， 就表示他这个调子好听， 真好 呀。 又来了， 您听着河南梆子好听不好听？ 好听。 还有一种梆子比这还好听。 哦，什么梆子？ 那就是河南歌。 河南还有歌？ 哎，他满唱完了后边有个欧。 哦哦， 听说不当好听，而且还有用。 哎，有什么用啊？ 对您有帮助。 对我 啊？ 那有什么帮助呢？ 您走到黑胡同，不老认为黑胡同有鬼吗？ 你提提着这个。 哎，其实没鬼， 我懂的。 您要买的河南歌想好了，走到黑胡同您就甭害怕了。 那我要害怕 您一唱着河南歌， 我要一唱 一唱着河南歌，甭说没鬼， 假使说有鬼， 这能把鬼吓跑了。 啊，能起这个作用？ 您学吗？ 八成您会啊。 我教给您两句， 我跟您小小 李三娘打水， 井台会。 听着啊，站立在井台，我的永远小为，从上下打量这位小英豪，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坐下不用的马爷收拾着两银条，穿的好，戴的好，贪爹好，贪娘好，压过了孩子老师好，好好好啊。 那我也跑了。 欣赏了魏文华先生和张振奇先生啊，早年间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学梆子》的录音。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天津集中挖掘整理录制传统相声的时候啊，魏文华先生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同样也是柳活作品学唱的段子《杂学唱》。 相声大会。一场挨一场，哎， 此世间不过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得咋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金花，左手拉住了李左车，右手在八乱不拉三人同，把这鬼门关上他。 京剧石老安流，您唱这点啊是前面那块叫淮河营。 行啊 行啊呀，太行了， 长能耐了 啊，早就这么大能耐。 您知谁唱的好吗？ 马连良马先生代表剧目。 认得马先生吗？ 干嘛还认得？太熟了。 哦，是啊， 多新鲜。 哦， 不是外人，也我也喜欢京剧。 哦， 啊，我跟马先生，我在中国戏院就给马先生 演出过， 点过烟卷儿。 我打出息，烟卷儿有 什么？不是，马连良啊，马先生爱抽烟，他有一毛病，他不爱带火。我们在一块儿啊，哎，研究戏子啊，我这说。 哦，您爱好京剧。 跟您说实话，我没提过这个。 哦， 其实我呀，也是梨园界的人。 哦，你也是唱京戏的？ 做过科， 还做过科， 多新鲜！ 哦，您是喜富？ 您说这个呀，傅连成科班，早年现在叫喜连成。 对， 他呀出了七科学生。 对对对， 喜连富盛世元运。 对对对，不假不假。 七科。 嗯。 这个学生的名字呢，当中劲儿，先这么一个字儿，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啊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还是接着来欣赏刚才上一时段呀我们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魏文华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杂学唱。 哎呀，这么些年没听说过，那么这位全派代表人物是哪位啊？ 鄙人。 鄙人 就是我。 你鄙过一回。 你崩过一回。 什么叫鄙人？不就是你吗？ 那是啊。 不是，不，你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大了点啊？ 不大，这还搂着呢。 还搂着。你这玩意儿嗑瓜子儿嗑皮臭出来。 此话怎么讲？ 没见过你这路人儿。 其实话还不少。 多谢谢你，什么都能唱。 能唱 哪一派都能学， 并且还能学，还唱出来成一派。 我点一派行吗？ 您说。 这回我来个新鲜的。你呀、啊、能学一学棋派吗？ 嗨，不就是小棋吗？ 小棋，麒麟童齐先生活着100多出头了，小棋呀、啊、 不就周信芳吗？ 那没错啊。 那有什么呢？ 你能学棋派？ 那当然了。 你光说不行 啊， 我可点出戏。 您说，别点眼前的。 你瞧， 哦，那还不行。 什么追韩信了、徐四宝城了、义子王奎，还别点。 太熟 了。完了， 嗯， 点回生的，这几十年舞台上很少露面了。 嗯， 齐先生有一出拿手的戏叫《斩经堂》。 对。 对吗？ 那是齐先生代表作， 又叫《无汉杀妻》。 您把内容先介绍介绍。 这出戏呀、啊， 嗯， 说的是谁呢？ 嗯， 吴汉的事儿。 对， 哎，就是保刘秀那个。可是原先呢，他保着王莽了。王莽篡汉之后，把他的姑娘王兰英，当时啊叫南宁公主，就许配给吴汉了。 对。 可是呢，吴汉他父亲是叫王莽所杀的。这吴老太太就告诉吴汉，你必须把王兰英给我杀了，然后你保刘秀去，你替父报仇。人家两口子感情好啊，母命难违，没有办法，提了宝剑就进了京堂了。到京堂这么一瞧啊，这媳妇儿啊正念着经了，保着老太太呀、啊、天福天寿，在这儿有这么几句唱，您行吗？ 咱就唱这点儿。 真行。 你听着， 来来吧， 奉旨魔鬼一绝情，来， 登陆， 先公之， 那立个龙地东， 修罗泪你笑， 那立个龙， 要把苦听本宫啊，从前是西呀。 立个龙地东， 你呀说， 立个龙地东， 千错， 立个龙地东， 万的错，是奴的呀错。 这就用在这儿了。呵，哎，别说，您呢学的是不错 啊， 可是有一节呀、啊，这一段唱里边连越剧带京剧，那没法行。 那您呢？ 这么办？如果真的您在各个剧种都有本就都能唱的话，我呢点一出戏。 您说， 这出戏点完之后，您用各个剧种都能唱，这才显得您有能力了。 要怎么说全派呢？您就说吧。 又来劲了。 嗯， 怎么办吧？我点一出啊，《梁山伯和祝英台》。 哎，不就是那个俩腮帮一直赢的？ 哎，俩腮帮子搁台阶上、啊。 不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吗？ 对呀、啊。 能唱？你说哪个剧种？ 不，这出戏京剧有没有？ 有。 哎，能唱吗？ 能唱。 我听他演了两句京剧。 祝英台。 行，青衣。 听说是两兄他。生得主病，不要我祝英台，好不伤情。 什么毛病啊？啊？ 哭呢？ 好嘛，我这打嗝了，你这。哦，京剧。 怎么样？ 行，平戏行吗？ 平戏怎么唱？ 你要这说，还唱这个祝英台？ 咱们唱梁山伯。 小声， 你听着， 来来。 那日送你下山来，你说的话儿我记在心怀。你言道家中有过小九妹，是你亲口做的大媒。东白龙， 还带着弦儿来的呀、啊？哦， 平戏， 哎。这个河北梆子能唱吗？ 也能唱。 是吗？ 啊， 您再来两段。 唱两句梁山伯。 可以。 忽听得一旁唤兄长，不由得山伯喜洋洋。 可是按这出戏来说呀，影响最大的了还得说是越剧。 对， 对不对？ 拍过电影， 哎，上过银幕啊。 范瑞娟、 袁雪芬二位合作的。 我给您学两句。 可以，您学学 梁山伯。 哦，梁山伯， 这回您别闲着， 我给您伴奏。 您不，您给我来个角。 我来什么角？ 来个祝英台。 别动！ 哎，大家欢迎！ 别动！哎， 祝英台， 青衣，得了，我信服你了，你他是有能耐。 嗯， 人家一瞧，这演员 对 办什么合适，那一眼就看不对。那怎么了？啊， 这 哎，青衣扮出来，祝眉毛大眼睛，身条哎。我服你了，哎，瞧这名字，整个一个

要跟他论断长。俺连某一日在朝为将啊，那李相如就休想被压朝纲。于大夫说：“老将军息怒，听我把话讲。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李相如完璧归赵，谁不把他夸奖？渑池会羞辱秦王，他为国争光。莫认为李相如惧怕你老将，他不愿与你争短论长，他怕的是秦兵乘机来侵犯啊，文武不和怎能保吉秀家邦啊。才免去遭殃。那蔺相如面对强秦尚且不惧，老将军你再厉害也比不了那秦王。你三次挡道，我看是太鲁莽。倒是那晋丞相以国为重，一浪再浪，做事比将军强。老廉颇听此言，顿足捶胸回心自降。短论长，我不该三次拦道把路挡，我不该把国家大事扔在了一旁，何竟他身命大义宽宏量，可敬他人气低头为家邦，可敬他不计私仇把我让，可敬他伤。俺连某